广播体操做完了，下次再见。 小小广播操，关系大健康。 FM 102.5 北京体育广播双耳之声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。